三九严寒，何所惧？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。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碗朵，香飘玉叶外，欢心开花齐开放，高歌欢迎迎春来。 想知遇而在你的荷塘，